这里是北京时间的11:06，刚听到这首歌，可能感觉到今天我们不一样的氛围了。没错，今天是七夕节。哎，其实今天这一期歌单做的我真的是劳累纵横啊。很多人都说，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到底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单身可能会觉得，有时候会羡慕那些在一起的情侣，但有时候也会享受自己的状态，所以每个人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但今天确实是七夕节，所以来听一听这些让我们心情愉快的歌曲吧。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那么今天不一样的是，在节目当中你可以留下今天你想要表白的对象。我们都说我们很含蓄，不太会把情绪外露，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节日里，是不是应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呢？因为可能你再沉着下去的话，你喜欢的那个人就要和别人跑了呢，对吧？这首歌来自黄老板 Thinking Out Loud。 那下面这一首歌呢，其实现在的天气应该已经看到一些秋天的氛围了，所以 Summer Vibe 好像有一点远了，但没错，先来听歌吧。 Walk Off the Earth。 Ayo, ayo, ayo, ba ba ba, ayo, summer love, summer love. I'm looking for a summer vibe, got me turning on the radio. I gotta kick these blues, working all day, trying to make pay, wishing these clouds away. I wanna feel the sunshine. 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余味，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七夕节的今天，相信这首歌应该会对很多人来讲是非常多的一个传唱率和点唱率的一首歌曲了，这是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那刚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人说虽然我不是你第一个喜欢的人，不是你第一个牵手拥抱的人，不是你的种种第一个人，但我希望我可以是你遇到痛苦第一个想要倾诉的人，遇到快乐第一个想要分享的人，遇到挫折第一个想要依靠的人，我也可以是你今生第一个可以相伴到老的人。哦，真的是在读的时候感觉非常的感动哈。那刚刚这首《告白气球》，如果你想要向自己心仪的男生或者女生去表白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一首歌曲，至少不会让他去会错意。南山婆婆她也说今天穿得非常非常女神，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用。怎么会呢？也许在茫茫人海中就会遇到那一个姗姗来迟的你呢，对不对？来自阿四和林宥嘉。 你们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吃一人份的饭，杀一人份的碗，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

这首歌来自周冬雨和张一山，如果我爱你。相信在春风十里不如你这部电视剧当中，大家也看到他们的爱情了。这是刚刚微信公众平台一位朋友点唱的一首歌曲，他说这首歌要献给花季的你，而且要献给小酸爽。不知道你这个小酸爽是谁啊，应该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看看还有这是赛阿赛赛，他说呢，说是我没有爱人，但却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最近很多人都在流行这样一个文化吧，就是说很多人会说，哎，我们单身狗或者怎么样，就是那种好像觉得情侣最好分开，不要让我们看到这种感觉。但其实有一点点力气会足一些，对吧？我们总会在合适的时间遇到那个对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多一分祝福总是好的。下面这首歌依然是一首点唱歌曲啊，也是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匿名的朋友，他说呢，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素颜无粉黛，到现在的淡妆浓抹总相宜，你在我的眼中其实是永远那一个可爱又美丽的人，献给我的安心心。那这个是署名了，对吧？其实很多时候呢，在第一眼遇到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可能有一种感受告诉你，遇到他有的时候是情非得已，但有的时候也是命中注定。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这是来自梁咏琪的声音《中意他》，这首歌应该是有年头了，如果你听到过的话。我刚看到九十春光，他说以前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听歌的时候会想到一个人，他戴着黑色的帽子，留着胡渣，声音有些低，笑起来牙很白，而且喜欢演戏也喜欢酒，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所以有些释然，有一些遗憾在之前的事情当中吧。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是七七节，可以有什么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在这样的一个传统节日当中，去诉说你心中最真实的情感吧。看到就是 mini153， 他说呢，现在和我喜欢的人在听这首歌，那恭喜你啦。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来自方大同。每次听到他的歌曲，总觉得他有一些不一样。而这首歌其实也是送给在今天所有的人吧。就相信你们遇到的那个人，你们选择成为伴侣的人，应该是对你们来说非常非常特别的人。 一个人不需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有你我的情真，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懂一个人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不孤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我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不孤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我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有时候我们都会寂寞，有时也会失败，怕被淘汰，想去找一个明白，而我曾经多次的等待，未来你何时回来，人山人海总有你的存在，有你我的爱，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

理想三旬 iFreedom 他说，承蒙你出现够我欢喜好多年，你大概不知道从一开始看到你那张照片我就心动了吧，七夕快乐亲爱的。 Yuki 他说呢，说每个人都渴望拥抱爱情，比起相恋的话，一个人的暗恋才是最完美无缺的。他说喜欢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份美好，我知道我喜欢你这件事情让我拼命的要创造多一点美好，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如果有一个你暗暗喜欢的人，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今天是七夕节，在节目的时间当中，把你心中想要所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吧，在这样的节日当中去说出你的情感。下面这首歌来自陶喆，这是陶喆早期的一个作品。其实说到 R&B 的话，我觉得陶喆他的风格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作曲也非常的棒。这首歌在今天听来，月亮代表谁的心？ 对为那弯的月光，浪漫的让人心慌。其实原来没有这样，只是也有一点亮。爱忽然难舍难放，弯弯月亮在天上，看我们爱的痴狂。什么誓言都不要讲，我都吻在你肩膀。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

不是强撑着睡意和他聊天到深夜，不好告诉他我很困很累，而是我跟他说我很累的时候，他也可以安心的让我去睡觉休息，因为我们不用担心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陈小春和应采儿是这样一对让我们觉得非常羡慕的情侣哈，哎，现在应该是夫妻这样说。那其实呢，两个人就是那种很好的状态，你在笑，我看着你在闹，就这种感觉。看看时间，下面这一首歌曲来自李克勤和陈愿琪。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情侣，他们在爱情故事当中会有些分分合合，希望你们下一次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在民政局前的那一刻听到这一首歌，合久必婚。哒哒哒 分已知我们拖拉至今，令你未放心，全程做我一世情人，仿佛还未够相衬。大家望多么漂亮理由，爱不够只不过是借口，凭我爱你这么久，亦没信心走出教堂，没理由。为何未够好，请听我预告，就算跟你未有进化到，我给你的都会做到，并未求什么，唯一只愿想你安好。谁能及我好，我也想知道，就算这双猫从未讨好，总可当跟以前共老，任地好天高，回家也都想得到拥抱，除非这感情你不稀罕太易得到。是借口，凭我爱你这么久，亦没信心走出教堂，没理由。为何未够好，请听我预告，就算跟你未有进化到，我给你的都会做到，并未求什么，唯一只愿想你安好。为何未结婚，我也想知道，就算这双猫从未讨好，总可当跟以前共老，任地厚天高，回家也都想得到拥抱，除非这感情你不稀罕太易得到。明日若然你要我抱一抱，明日若无法遇见更好，我答应最早来到。 听到的是李克勤的这个首歌《合久必婚》。看刚刚说何林讲，他说呢，说七夕，但是却在今天和五年的男朋友分手了，听着歌不敢哭出声。在这里安慰一下你吧，就是遇到对的人，情人节每天都过，但错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去分手，也是一种幸福的事情。在今天的七夕节，很多人表达自己的心声，去和自己心爱的人表白了，那也希望每个人在今后的生活当中都能遇到那一个对的人，和他有一段美好的这样的一段故事吧，也是希望最后的时间送上这一首来自五月天的《天使》，我们明天再见啦！今天七夕快乐。 你就是我的天使，保护着我的天使，从此我再没有伤，你就是我的天使。